好，各位同学，刚刚在讲到这个，讲到这个白虎汤的时候啊，在那个讲义上面还有一句话，说黄昏的时候嘴巴容易苦。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用白虎汤啊，只是这东西相对于另外一件事讲的，就是因为张仲景特别提到嘴巴发苦的，是认为少阳病，尤其是柴胡汤症，特别容易嘴巴苦。可是后代的临床是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柴胡症的嘴巴发苦的话，通常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比较会觉得发苦，因为早上是少阳的时间。那如果是阳明病的话，也有可能嘴巴发苦，但是那个发苦的感觉是黄昏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苦，所以这是一个临床还算可以用的辨证点。然后下面还有同学跟我讲说，有同学跟我补充说，就是网络上有些人啊，跟着那个倪海厦先生的用法，就说倪海厦先生说，白附子这味药是直接比较能够中和尿酸的药，所以痛风的方剂里面，就是你再加一些白附子的话，效果会好很多之类的。所以就是这当做一个外挂，把它编进城市里面，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反正加了一点方剂也不会因此而，怎么样。所以有加分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加进去，让临床疗效更得到确保。然后还有同学下课就跟我讲说，他有那个胃食道逆流，他那个胃食道逆流到那个火烧心那种感觉的时候，用栀子汤是有效的。这个的确是这样，像日本的那个大冢静杰曾经用栀子汤，我忘了是栀子什么汤了啊，就拿来当做伤科药。怎么用呢？当他有一次就是在日本人嘛，过年的时候吃那个很烫很烫的那个红豆汤里面那一块软软的年糕，就他那个很烫的年糕不小心吞的时候粘到喉咙了，然后把食道灼伤了。那他那个整个食道那个噎塞难受的感觉，他就觉得这个是栀子汤症，这就喝了也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只对那个主症去开这个药。那当然，同学也顺便说，其实食道逆流吃温经汤也有效。那这个温经汤的有效，多半是因为里面有吴茱萸，因为这个上逆的病，有的时候是因为吴茱萸的那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冷盘塞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就上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很多厉害的中医都知道怎么样开气节，让那个阳气能够向下行。而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的麦珠珠的初期在就是他的师承跟临床的经验，只有比较多的经验值是怎么样用吴茱萸汤来把腠理的痰拿掉，然后把那个气节开出来的技法。那这一块刚好是我临床上面玩的比较少的，所以同学，我不敢说让夫妻上来讲课，但是同学以后有问题的话，自己微信或者请教他这个东西怎么操作，或者夫妻写一份报告分享给同学，我都不知道啊，就是大家自己看着办。但是这个技法本来我就是比较对了，反正就是你们研究方跟夫妻也会有联络嘛，对不对？所以那一块东西的技法跟怎么样掌控那个辨证点的话，你们就再跟朱熹去把那些资料确认过来。好，那这个我就姑且让我偷懒了。那再来，我们说小柴胡汤，那在太阳篇的小柴胡汤先是出现在哪一条啊？三支。那个是总纲，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从六七以后开始。 七之六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好像还是要先跳到那个小黄花讲的字最多的那一条，后面还有哪里最少了？ 七之六十八 是吧？看看。对，我们家传小柴胡汤最好从70/68开始啊。这个，他说7之68条。 七之六十八。 他说你感冒有一段时间以后， 你他说伤寒五六日中风，就是说你这个五六天你可能是伤寒，可能是中风，就是你一开始可能是拔黄汤症，也可能是桂枝汤症，然后拖着拖着呢，开始这个汤症里面出现了不一样的剧情。当然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小肠壶汤症的用法啊、哦、那个张仲景在某一条里面有讲一句话，说这个里面出现的主症如果有的话就用小柴胡汤，就是不必都有，只要有一个就可以用。而这句话曾经徐文斌老师说过一句话，然后我当场讲话怼他啊、哦，我不知道怼是不是对的用法，因为这不是台湾人的字啊、哦，就是徐哥哥有一次讲说，哎呀，这个《伤寒论》这本书其实还是有它很粗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柴胡症啊、哦，四个柴胡症，如果你只看到一个就用它的话，这不是太不精确了吗？临床上怎么能那么随便呢？那我那时候怼他的是说，其实你这是没有了解这个张仲景这个的说法是在什么脉络下讲的，因为实际上这个他地方啊、哦，什么叫做一个主症有就好吗？好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小柴胡汤有所谓的在清热发条有小柴胡汤的四大主症，这个是一个是往来寒热，那白话不叫往来寒热，叫做烧一烧又不烧。那这个地方因为太阳篇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桂麻各半汤、桂二麻一汤、什么桂二月一汤之类的其他方，就那些其他方针对的是发感冒什么麻黄汤。开到一半没有开完，那剩下的感冒还在顽强的抵抗的时候，会一天那个烧两次或者一天烧三次。那通常在临床来讲的话，一天烧又不烧这样子的循回摆荡是两三次的时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那个各半汤法。那小柴胡汤的烧烧又不烧比较多的情况是一天一次或者一天很多次这样子。那么或者是有的情况是你以为你的感冒好了于是去上班然后又烧起来了之类的，就是这样的剧情走向。所以这个烧一烧又不烧这是第一大主症。第二个大主症是胸胁苦闷啊，这个脉念闷，就是这个人的肋骨这边就是闷闷痛痛的不舒服，这是第二大主症。第三大主症是这个黑黑啊，在这里可能要念默默啊，就是默默不欲饮食啊，就是不欲食饮，就是这个人呢就不爱讲话，而且呢不想吃饭。如果用一个我们家常的讲话，因为我们现在有人讲话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严重，不是那么生死关头的那种剧情，所以当你感冒是柴胡汤症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身体还是有点不舒爽啊，可是你去上班了，但可能你本来是一个很会跟同事聊天，然后呢会跟同事说，哎，等下中午休息的时候去吃什么呀的这种人。但是如果今天同事问你说，哎，今天我们去吃什么，就说不要跟我讲话，我不想讲啊，我不想吃，就是那个忽然之间有任何人跟你讲话你都会嫌烦不想理他，就这种感觉，就是让你跟他聊你会嫌烦不想说话，而让你吃饭你会觉得哦今天想要吃饭不开心，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然后第四个主症是心烦喜怄，就是你的心胸就是你的心情会觉得不舒爽不舒爽，而且常常会觉得发恶心。那当然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少阳区块的气因为病邪而不通畅的时候，他刚好他的那个中医的身体地图会认为你的那个肝胆之气的郁结刚好就是你生气的时候的那个郁结的方式，所以它会由身体而心理的让你的心里有一种在生闷气的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四大主症。那后面有的人是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这叫七小尖症。那七小尖症就不管它，就是等到你确定是要开柴胡汤的时候才看这个小尖症，就是啊如果怎么样的话可以加点什么或者减点什么，好，这样子一个操作方式。那这一条其实也不等于完满的少阳病的小柴胡汤症，因为 完满的少阳病，少阳篇的开头给的是口苦咽干目眩，就是嘴巴苦，喉咙干，头昏，就是这个完美的少阳病。或者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听东西就耳聋之类的，就是听东西觉得好像隔着一层，好像今天耳朵上面有隔一层东西的那种听东西的感觉，那这些都是比较偏少阳那一边的。而抓漏颈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这个小传呼，它的这个起始条，它的发声句型是要这样用的，才能够要有一个用法，你才能够就是只要有一个其中的主症就可以开小传呼它。就是这个病人他根本他的整个疾病框架就是麻黄汤症、桂枝汤症或者葛根汤症。就是当这个人他的最清楚的主症况还在太阳，只是他的太阳的主症况里面多了一点别的东西，那这样代表他的这个太阳区的病邪已经渗透到少阳区了。所以这一条临床实际的使用是，其实比如说我好了啊，比如说这是时间倒推到2000年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上班，然后呢今天我觉得我感冒了，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感冒，哇，后脑勺像这样的脉浮紧，我觉得我得的是葛根汤症。于是呢我就去吃了葛根汤，就吃了葛根汤，然后发现为什么平常吃葛根汤这都好了，今天居然这个病完全没有改善。那没有改善它依然是一个葛根汤症啊，可是我发现我有就是烧烧又不烧，然后有木木不愈食饮的现象，于是就改煮了一碟小柴胡汤，然后就好了，是这样子的剧情。而小柴胡汤，我觉得真的要治感冒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那个脚小尖症啊，有的时候严重的是这个人的那个胁肋或者是脖子的淋巴都会结出坨坨，那时候要用那个加牡蛎壳之类的，就是当然。你要消那个坨坨，首先你是半夏一定要用生半夏，如果你用泡制的半夏不太有效。那如果要消那些已经开始有塞满到你摸得出有点硬硬的，那个最好还要加牡蛎壳之类的，因为后面加减法其实你可以拆开来活用，也不是一定只有这一招或那一招，你可以同时用两招三招这样子。那这个小柴胡汤症，我要说的是，小柴胡汤症如果挂到那个烧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的时候，这个药物就有一点需要一个，好像需要一个剂量上的阀值。简单来说，就是一帖完整的小柴胡汤，张仲景说的柴胡的量是汉朝的半斤，半斤是八两，对不对？那一两是如果将近15克的话，那8×15是多少？ 120克。 对，就是。你的小柴胡汤如果真的要让它必定有效，当然很多人是吃科学中药那个一点点的剂量就有效，但是这件事情我来说没有那么有把握。就是如果你要小柴胡汤必定有效的话，你就是要用这个全方全帖的比例下去煮成3碗，然后喝3次，这样是必定有效。可是如果你再减轻剂量的话，不能说一定没效，通常还是有效，但是就有一点可能会到不了那个有效的阀值。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效阀值呢？就是小柴胡汤它的那个作用啊，如果用今天的人的身体来说，今天人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说，它有一点像是叫人的下视丘重开机，就是你胆经所管的这个人体的许多的自律的机能的总开关，什么体温调节啊，我们要不要发烧啊，这些地方的总开关在这个人的下视丘这个地方，好像绕着这个头两侧的这个少阳星，它的那个能量是遥遥指向一个下视丘。但有的时候你知道电脑有点怪怪，你就重开机一次看看这种感觉，对不对？像小柴胡汤的机制非常像是让人的下视丘这个枢纽重开机，那而要让这个下视丘必定能够到达重开机的话，它的那个化学剂量是需要一个阀值的，没有到那个阀值，你就只能读读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或许用西药在研究中药的角度在看待柴胡汤，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方啊，可能是老祖宗原始人东吃吃西吃吃，然后从经验累积出来的。那这些说法在一帖小船无方上面都会说不通，也就是我自己的以为是中医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前有什么很高度的文明，先已经搞清楚了这些事情，然后才去配比这些方剂的。就好比说附子这个药物，它是必须要从高处移种移植到低处才会变成有效，而且那个有效也只有那一代，然后又必须从高处移植下来。那如果从头到尾你附子就你如果原始人遇到的附子一定是没有移植过的嘛，对不对？那你吃到的就是那个有毒的那个美国到处都有的野生乌头之类的，那没有那个药效啊。所以一开始就必须要人工处理的，是没有办法是从零开始试吃的。那同样的，如果我刚刚说中国人吃本草的话，如果你今天是要用在补中益气汤里面帮忙身体元气的话，那个柴胡只要用几分到一钱就有效了。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用在逍遥散或者姜维逍遥散里面要疏肝解郁的话，那个柴胡也是2钱到3钱就有效了。那2钱3钱现在也不过就是10克以内，10克上下而已，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就疏肝解郁就有效，你觉得有人会无聊到好，那我10克吃到20克吃到30克吃到80克这样去试吗？不会吧，就是那个120克忽然跳到120克的剂量变成下市就重开机，那个剂量是怎么来的？就古时候人柴胡是当饭吃的吗？发现吃了这顿柴胡餐然后就会下市就重开机吗？是这个它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就是那个从原始人的经验法则来讲的话，那个跳跃有点奇怪。那另外一点就是柴胡剂啊，如果要用今天的科学研究的话，也会让人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回答我们那个城市设计师那边也说，就是人家要研究柴，我们科学要研究柴胡剂药效的时候，就发现它可能是有效成分只有150种，进入人体以后跟人产生化学反应之后，它就变成250几种，那这样怎么研究？到底哪个有效？所以这个东西会变成中药，它只能用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的童话故事来整合这个中药的药性，因为细部的化学研究是相当难以操作的。所以这是一个就光这样查出它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那所以呢，我自己煮别的汤，我都其实科学中药随便一两口就算了。可是我真的感冒了，要喝小茶壶汤的时候，我通常都是这样柴胡120克这样子开的。那当然，我给别人开也是这样开啊，对不对？然后台湾的这个我的朋友啊，拿着这个药单啊去中药行抓药的时候，药房就会说这怎么回事？我们没有抓那么大包的，对不对？就会一开始是退单，然后后来退了几次之后，这个药房的老板也是存心想放水，所以他就很直觉的跟那个去买药的朋友说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到一个旅馆，那个旅馆里面有一个大陆来的医生在等你，对不对？这个药方是大陆的医生开的啊，就他会替你主动的帮你编一个故事，他放你过关。那但是今天如果是在那个医疗机构里面开业的中医，你要让这个柴胡汤有效，你要开到这么重的时候，恐怕是药典不容哦。所以药典是需要重编，才能够在临床上面充分发挥小柴胡汤的力道。哦，所以这个东西倒是有那么一点难搞。但如果我说我今天就开3分之1剂量，喝一碗看看，不行再开第二，也再喝第二碗了。如果这个是降到120克除以3。40克能不能过关？那几克可以过关？12克啊！那这个的话，你要开伤寒方柴胡剂的话，失败率就很高喽。 对，那你要很注意，那个创伤药写乱用。 哦，对对对，就像是 我们在十几年前啊，我们这些同好刚开始这个要买父子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因为从前那个年代就20年前，很多药局都说父子是大毒不可用之药，所以等到大家开始熟悉了父子，觉得它其实有很多好的地方，开始用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有一个香港朋友，我说哦，这个你可以用点父子什么的，他就在香港就去药局说啊，我要买3钱5钱父子这样子，那他药局就说这有毒，你不要买啊，或者说我不能卖给你之类的。然后，那我后来就跟那个朋友讲说，是不是这样子就会买得到了？就是你不要说5钱之类的这种说法，或者是他开真武，他想要用1两之类的，就是。你能不能去药局就不要讲5钱1两这个数字，而是直接说给我3斤？ 这样可以买的， 这样可以买，对不对？对，我就说，然后人家如果问的话，哦，你就说啊，我老婆脚冷啊，然后呢，我老婆脚冷，我阳痿啊，那我们是一整个冬天全家要炖肉吃的啊，这样子说不定就，而且我老婆脚冷，我阳痿。啊，我儿子鼻子过敏，我再加上我老妈什么什么，啊，就是大概就是表达说我们就是全家要慢慢少量的用一个中间的，啊，在那个年代通常就可以过关，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正规的医疗单位的临床，要把小球汤开足剂量还是很难的。分开几剂，叫足剂哈。 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七至六十九条，我们就稍微看一眼，因为这是一个张仲景难得在解释病机的东西。他说，人会得残无症，是因为人一虚啊，腠理就松开了，然后邪气就跑到这个营卫之间的缝隙里面去了，于是就这个缝隙之间常常就会纠结在邪下。那这个时候它的正邪纷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啊，那这一点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觉得人的这个少阳区块或者是一条胆经啊，这个少阳区，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讲到少阳，对，不是没有讲到，我们现在在讲少阳篇了，所以我稍微对少阳区块做一个介绍，就是无形的能量来讲是一个胆经，有形的肉体是这个胆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有形的淋巴三焦也算少阳区，就是手少阳三焦经的淋巴这个东西，跟无形的三焦就是人身的这个气场的这个魔网这个东西，或者是人的肠子之间的油膜，这个部分的淋巴也都还可以归到少阳。那少阳的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感觉，它是一个在中医的感觉是一个相当复合式的概念。所以在我刚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一个武侠小说叫做《倚天屠龙记》，然后里面胡青牛教张无忌中医的时候，一仙胡青牛嘛，对，教张无忌的中医说，就是跟张无忌说，我有一本很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著作，叫做《三焦论》，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我好想跳到书里面去看《三焦论》啊，就是那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搞清楚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今天大概来讲的话，这个称我们简称为少阳区块的这个复合式的资料夹，首先如果从有形的身体来讲的话，有形的少阳或者说三焦是这个淋巴系统之类的东西，或者说有中医说任何一种膜都算三焦，小到一个细胞膜，大到一个什么心脏瓣膜的什么膜，但这也是说的有点粗糙，但是就如此一说，就是有形的部分，这个缝隙就是有形的淋巴。但是你看肌肉缝隙积的痰，肌肉长得不漂亮，那个是无助于打的，那个不属于。那另外，如果我们今天再从有形的再多说一点，说功能性的少阳的话，功能性的少阳就有点像是你的肠胃道之间互相传递情报的那些情报网，也就是《内经》里面说胆为中正之官，它这条胆经收集了全身各处的情报之后，它会汇诊到 可能是夏至秋，让身体决定我们大家一起要怎么做，就是做替身体做一个大的决定的器官。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一个我们西医结构上的一个胆囊这个东西，我们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囊，对不对？可是胆割掉了的人，他往往就是会出现他的身体不能够为各个地方开开关的那种决定权的混乱，所以他的情报搜集就少了一个胆囊，他的情报搜集跟会诊就是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功能的三焦，功能的少阳。那另外如果要说的是形而上的少阳的话，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会用到的，就是仿佛依稀我们这个有形的肉身的外面是有一个铸造它的铸模的这个 cast， 就是这个铸造我们肉身的模子，甚至这个铸造我们这边的这个肉身的模子，有可能我们人体的这些穴道都在这个模子上。那甚至这个模子你可以想象，如果用那个中国人对少阳相火的定义去讲的话，少阳相火这个能量是有形的灵魂人跟有形的肉体人跟无形的灵魂人的一个交界面，透过这个少阳相火所形成的这个交界面，那个灵魂的人可以转码成肉体的人。所以外国那种外国人在研究中国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中国的针灸学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说这些皮肤很浅表的位置，你针这里擦一擦，那里擦一擦，怎么能就刺到那么深层的东西呢？所以果然中国人的医学就是 skin deep， 肤浅，只到皮肤那么浅。可是呢，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是觉得那不叫做肤浅，是皮肤那么浅的地方，它有一个次元维度可能往更高处的一个界面，而站在更高维度的世界来看，好像那个灵魂的铸造的那个膜才是真实的东西，而我们这些挂在这个膜子上生出来的这些比较我们这个维度较深层的内脏才是比较浅表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灵魂的膜的概念。所以这个是能量角度看待的少阳。所以少阳病的这个柴胡类的汤什么的，一开出来它其实是同时影响的这好几个相度的少阳，比如说淋巴有塞可以打通，那个夏至秋的开关功能或者内脏的那个情报传递功能可以疏通，然后这个能量身体上面的，比如说看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要诀就是别的方剂都是柴胡开八两，它是只开四两，而且要分四碗喝，不是三碗，就是冲淡再冲淡，就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个汤就可以作用在形而上的身体了，就是把这个能量的模子上面累积的经络上面累积的心灵创伤洗掉。这个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大约我们中国的少阳的定义。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张仲景说这个人的往来寒热是正邪相持不下，就是有时候正气一点，有时候邪气盈一点。那问题就是太阳病也是正邪相持不下，阳明病也是正邪相持不下，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那些正邪相持不下就没有往来寒热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还是人的这个自我侦测自我反馈的机制受邪气干扰了，所以这个身体一直不能决定说到底我还是不要再打一下，是不是再发个烧比较好，就是它变得犹豫不决了的时候用这个来解释这个往来寒热。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接近我们临床感觉到的事情。那然后呢，那当然当你这个消化道之间互相联署的情报网出事的时候，当然就会容易恶心，容易不消化。那以气的角度来讲，肝胆之气郁闷不能畅达的时候，人就会有那种生闷气的感觉这样子。那他说，然后他又说了一个有一点说是就是然后这个呢，他说脏腑相连，有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下面肚子痛，就是肚子痛或者小腹痛。那张仲景说这是因为邪在高处，所以痛在下面。邪在高处，痛在下面。那为什么邪比较高，痛比较下呢？而 而这件事情其实是牵涉到张仲景的解剖学错了，所以他看另外的书的时候，就他的内在的画面变成一个不一样的画面。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看同时代的平行文献，什么《内经》《脉经》之类的东西的话，它的原来的写法是“邪在胆逆于胃”，就是你的这个少阳处于胆经的这个情报网混乱的时候，你的消化道的这个胃会呕吐。只是张仲景一直以为胃是长在屁眼上面的器官，所以就会说邪在高处，胃在下面，所以胃一逆你会吐，所以他就以为那个位置是邪高痛下，所以这个是牵涉到张仲景本人的啊解剖学的问题所产生出来的论述。所以就这个地方大家讲，他说如果出了财富当中开始发渴的，那这个病又已经传到阳明去了，所以就再用阳明的方法去治就好了。那再来呢啊，七支七十条，哎，其实我们刚现在可以先回到最前面那个。前面那个啊，七支六条了，我们可以先把七支六条看一下。他说，这个七支六条很简单啊，就是太阳病呢，好像已经外已结也，就是这个太阳病放着放着，已经不是那么怕风怕冷了，可是它的剧情反而变成胸闷胁下痛，那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转少阳了，那就不管脉是不是弦脉啊，因为完整的少阳病才是弦脉，但是。这样的转在一半的太阳病，只是浮脉可能会偏细一点，或者根本不偏细，所以你就胸闷胁痛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情况，还是用柴胡汤。那七支几？七支七十一啊。好，那我们来看七支七十一。他说有一个人的本来是有一点像是桂枝汤症的什么东西，然后医生又用了错误的下法，然后呢？他这个人会变成吃不下饭，胁下闷痛，然后整个人都发黄，然后脖子也僵掉了。那这样子的话给他说，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了柴胡汤的话，他一定会更加好像大便后肛门不舒服。那他说如果本来是口渴而喝水会吐的，这个不适合用柴胡汤。那这个地方他在讲的是，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医疗的刺激造成的身体混乱，刚好偶尔挂到了一个什么肋骨痛之类的，那这个还是不能确诊是柴胡汤症。我们今天临床就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说的更多的详细的东西，这在辩证品上面其实有更多的花样。然后，但是他说下面七支七十一条，他说但是呢，他说你看发烧怕风，颈项强。这个地方都还是桂枝汤或者桂枝加葛根汤症，对不对？但他接下来是说，如果你这时候胁下已经闷了，而且这个人比较口渴，而且手脚没有冰冷的话，这样子还是会归到柴胡汤。也就是柴胡汤是刚才你会说很多很多主症，对不对？好像有这个一二三四，再加一个这个可以用柴胡汤，然后有这个一二三四少一个就不要用柴胡汤，就在这个进进退退的地方做讨论。那再来呢？七十七十二条是一个临床很有趣的条文，他说当你是阳脉涩阴脉弦，那阳是浮取阴是沉取，还是阳是上焦阴是下焦？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你把这个尺脉，因为觉得尺脉好像比较绷成一条的感觉，因为它是小腹痛的腹痛的症状，通常是就是关到尺的脉有点绷成一条。那这个关到尺的脉有点绷成一条的时候，这个人呢肚子痛，那就是感冒感冒忽然肚子绞痛起来了，或者这个绞痛如果在女生身上的话，是有一点像是妇人的 MC 的那个不舒服的绞痛。那他说当你是绞痛的时候啊，到底是先用小建中还是小柴胡？因为是这样子，当一个人血虚阳虚，然后下焦又寒，这样子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肚子会绞痛，但是这个绞痛是要用温暖滋补的小建中通来松开它，但是它的脉象跟因为少阳病内脏的那个情报传递机能不调和而来的肚子痛，它的痛法却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伤寒论的一个陷阱题。那张仲景说，当你以症来讲的话，都是以脉跟症来讲的话，都有可能是小建中，也有可能是小柴胡的话，怎么办？那张仲景的答案是非常单纯明快的解答。就是小建中汤症，如果喝小柴胡汤，它会受伤，因为小柴胡汤是一帖， 其实后面啊的小窗户他们的地方还是这中间哦，对，应该就是下一条啊，下一条的73条看一下，他说伤寒跟中风呢，如果是寒一阵，看到一阵就是了，但这个伤寒中风就是指太阳病的意思了，那不必都有，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已经被人家搞乱过的，那但是呢，柴胡症还是在，于是你给柴胡汤，这个病人一定会全身啊热烘烘的冒一身汗，然后全身发抖，然后忽然出汗而解，就是说小柴胡汤用在已经被别的医生医过，或者直接说如果你就是一个身体底子比较虚的病人的话，用了小柴胡汤偶尔会发生一个剧情，就是这个病人眼睛一黑然后扑倒，然后说起来说我好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画面是非常戏剧化的，就是他的那个下视丘重开机会弄到连大脑都重开机了，所以这样的画面，所以他先告诉你不要以为说你把人毒死了，吓得那个当他被打叫救护车什么的，而这样的一种比较剧烈的重开机或者中医称之为凝眩反应的东西，我这样说好了，小柴胡汤它的那个药方，因为是什么几碗水煮成六碗水，捞沙再煮成上碗水，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方是一个好像煮的这样子，好像比较温柔的方，对不对？或者是一般的中医的归纳会说，伤寒的病啊，有的时候可以用汗法、吐法、下法，但是汗、吐、下这些都比较凶猛的方法不适合的时候，就要从里面用和解法。所以小柴胡汤是和解法的代表，这个同学如果是中医有一点基础，应该有听过这个话，对不对？那所以当你说小柴胡汤是和解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小柴胡汤是一点很温和的药，因为它没有剧烈的那个排病反应。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不是太虚，然后我是一个哎呦好难过的麻黄汤症，但是有一点带到一两个柴胡症了，于是我就煮了一个120克柴胡的这个柴胡汤，三碗分几次慢慢喝掉，通常会有的画面是这样子，哎，过了一会儿我的家人经过会说，哎，你怎么在看电视了，你不是在感冒吗？他就说啊，对吧，我都忘了我有生病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会吃汤那个什么要闷汗出来，或者麻黄汤那个要很严重的那个汗被拖出来，然后就是那个排病反应相当的没有感觉，就是人都糊里糊涂的就忘记自己在生病了，然后你就会好像哎好了耶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感觉之中你更会觉得它很温和。但是小柴胡汤在五行诀里面叫做大阴丹汤，就是巨大的黑夜啊，巨大的黑夜的感觉。其实小柴胡汤的那个和解啊，它的那个质感有一点像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摆不平，你就拜托一个黑道老大，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他好好聊聊，那聊了之后对方就被埋在水泥里面沉在东京湾底下了，就是那个能够跟人家聊一聊大家好好谈谈的都是那种超凶狠的角色，就是他的那个和解法有那种感觉，就他就是有绝对把你打死的把握，所以他才那么温和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去跟他聊一聊。那所以小柴胡汤的那个剧烈度，就是当你身体比较虚的时候，它硬的把你重开机的时候，那个反应是可以很剧烈的。也因此，柴胡汤在使用的时候，历代中医会有几句话一直争论不休，就是认为就有人有很多中医都会觉得柴胡会结肝阴，打家劫舍的劫，结束难逃的劫，就是。柴胡会把肝脏里面的养阴的血都弄坏掉，所以用柴胡要务必要非常小心。又或者近代的中医有流传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猛暴性肝炎的患者，小柴胡汤一发就死，就是这样的说法。而临床上的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柴胡症的患者，我一开开120克柴胡，我并不觉得它十分的解肝阴，就是好像下视丘重开机刚刚好。但是事实上，我跟我的慢慢教时代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 没有很对症的时候吃柴胡汤，结肝因为一塌糊涂，就是那个哦，整个人就是异常的烦焦躁，然后要变成吃那个止补肝阴的一罐煎才能养得回来。所以小柴胡汤其实它是一个精密计算过的比较厉害的武器，虽然大家都觉得很，因为大部分吃人都觉得很温和，所以没有很充分的感觉。但是这个柴胡汤，以张仲景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对症就是好药，不对症就是毒药。那当他刚好有一个完美的柴胡症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汤下去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刚好有对症的时候，这个小柴胡汤它会变成，甚至不要说小柴胡汤，各种柴胡汤，它会变成好像一个没事干的恶婆婆一样啊、哦，就在那边数着你的红血球，好像恶婆婆这样子，媳妇已经打扫过了，还这样有灰尘那个样子，所以他就那个柴胡就会变成看着那个血中流动的红血球，这个丑一点掐爆你，这个丑一点掐爆你，他就这样玩，然后就把红血球一个一个掐爆。因为柴胡汤的这个功能是实际上临床没有验证的，就是有研究指出啊，说那个疟疾，那个疟原虫寄生在人体产生的那个一阵一阵的发热，对不对？但这个疟原虫有它的繁殖周期，所以会有这样的一阵一阵的打摆子，对不对？但这个打摆子其实不等于感冒的那个柴胡症，对不对？虽然症状是往来寒热，可是它不等同感冒少阳病。可是中国人用小柴胡汤居然有把疟疾治好的时候，就是其实整个疾病框架是不同的事件。可是后来就有人研究指出说，小柴胡汤就那么神经病，它是这样子，就是它会在血液里面啊、哦、标靶性的找到有疟原虫的那个叫做虫卵还是孢子寄生的那个红血球，把它掐爆掉。就是当那个红血球被掐爆掉之后，那个虫卵或者孢子就不能孵化，所以这个疟原虫的繁殖就结束了。就它是那种很严，你让它没有少阳病可以打的时候，没有下次就可以重开机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守着那边血，觉得这颗红血球有点丑，有点丑，戳死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方剂。所以这个方剂就是一定不能让它闲着，闲着就会出事，就一定要对到主症。所以小柴胡汤如果用错了，是会很容易死人的。那代表性的就是当年90年代吧，日本人有吃小柴胡汤吃死的案例，就是这些日本人。他因为认为小柴胡汤可以养肝，所以就拿科学上的小柴胡汤。你知道日本人都是很忙很劳累的那个企业战士嘛，对不对？就用小柴胡汤来弄保肝药来吃，就柴胡就是疏肝嘛，对不对？里面药又对脾胃很好的，所以就当保肝药吃。可是他身上刚好不是柴胡症，而是肝气郁结，就是逍遥散症，就是有加味逍遥散症的人。去拿小柴胡汤当保肝药吃，你看起来也觉得没差几味药啊，对不对？但是吃着吃着吃着，那个人就慢慢变成，死亡的人是死于间质性肺炎，就是莫名其妙的肺就烧掉了，也就是好像是结肝阴，结到肝阴虚到极点的时候，他就传成肺阴虚，把这个肺肝烧掉。就是吃小柴胡汤吃死的那几个是死于间质性肺炎。所以这个中药就是如果你打不对的时候，它是有不可思议的角度的副作用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大概让同学认识一下小柴胡汤药性。所以因为小柴胡汤如果打不对的时候，反而会大量屠杀红血球，所以你就要必须小心一点。所以张仲景在72条的立场就是你先用那个滋补的小建中方去试试看，就算没有打对，完全不会打坏人，多半也会有好转。那如果小建中方不对，那你就可以消去法，那就剩下小柴胡汤，是脏器内的自我沟通机能不良，然后把它医好了。所以要用先用小建中方当示范，那如果小建中方医好就医好了。所以那这样子啊，你这条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小建中汤也可以治脉下焦脉偏弦紧的月经痛，就是你的下焦不够温暖，血的量不够， 的时候，气血不够温暖的时候，会容易月经痛。所以这种一般般的月经痛，用小线通汤是好用的。那以我们的台湾的同学们的这几年来的试验，大家都是一致的说，月经痛，小线通汤非常好用，随便用，用错也有效。然后那个大家都觉得是顺月经的四物汤超难用，就是以临床的最佳解优先解的话，是月经痛小件中比四物汤好用很多。因为四物汤的好用是只有当你是有淤血而痛的时候四物汤好用，但是不是淤血型的就不好用了，而且那个淤血还不能太硬块，太硬块又是别种的了。那么下一个出现小柴胡汤，就不一定小柴胡汤，小柴胡加黄芍汤也可以。 七十六， 没关系，我们先看70/72的柴胡加黄芍汤好了。这里的张仲景的柴胡加黄芍汤，只是这个人开始有潮热，就是每天黄昏都高烧，就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这个柴胡症已经跟阳明病有重叠了，所以他就会用芒硝来清这个阳明这个区块的热，大概是这个想法。其实柴胡加芒硝汤我们临床上并不是那么常用，而且如果柴胡症跟阳明病有重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加用，因为柴胡症跟阳明病重叠，我就台湾人常常开的是小柴胡加石膏汤，而不是小柴胡加芒硝汤。像大陆的胡锡树老师也喜欢开小柴胡加石膏汤，顺便清一清就好。那可能是张仲景时代的人是比较容易阴虚，比较容易干，所以就会变成用芒硝。那郝万山老师在教到那个前面的我讲到的大承气汤什么的时候，有说其实芒硝这个东西哦，真的硬要讲，说不定就可以开玩笑的说它是一个汗结的药，只是那个汗是从肠道里面流出来的，就肠道内侧出汗，就因为芒硝可以从肠道内侧把水抽出来，啊，就是如果说这样子把邪气从大便带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在临床上，柴胡加芒硝汤现在我们会用的比较是当作是一个加减法，就是当这个人有胆结石的时候，那种如果胆结石的成分是有脂肪结石的时候，用芒硝比较化得快一点，所以当作是胆结石的保养药来用。那当然，如果是胆结石，你也要有那个柴胡汤的柴胡症才好用。那什么口苦胁痛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来搭这个也可以。但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不能说它不是小柴胡汤，因为小柴胡汤是一个除了柴胡跟甘草以外，在你旁边什么别的都可以换掉的一个方子。所以你换成有柴胡跟枳实，芍药跟枳实的，那还是小柴胡汤的加减范围里面。那么但是呢，这个柴胡加芒硝汤它是在中医的学术研究范围里面有它一个意义，是这样子。因为后代的很多著家那个对于那个加了大黄跟枳实的那个大柴胡汤，认为那个大柴胡汤是因为它用了大黄嘛，会泻嘛，对不对？所以后代有很多的著家都说大柴胡汤是小柴胡汤症加上有阳明病的大热，这样是大柴胡汤。而这个错误的解释呢，跟那个什么说大青龙汤是风寒因为两伤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即使大柴胡汤有大黄，它治的其实不是挂阳明病，而是胆囊发炎或者是肠梗阻，是有形的少阳腑发生的问题。所以大柴胡汤不等于少阳跟阳明重叠，反而是张仲景的原来的文字是柴胡加芒硝汤是少阳跟阳明有重叠。讲这条只是顺便带一下这个经方内部的一个逻辑而已。那小柴胡汤出现在哪里？ 八至二十三 啊。那8至23是小柴胡汤非常重要的条文。那这个8至23其实应该说8至22到24啊，这个故事情节叫做热入血室。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人体的少阳经是一个非常八婆的经， 就是这一家人，就是邵阳金啊，经过这里，经过那里哦，其实有一点像是这个家庭主妇，她就是很闲的没事干，很喜欢去各家各户串门子，所以谁家的那个什么隐私，她都有偷听到。就是，所以就日本有个漫画说，你要知道宇宙的真理，就去问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什么都知道，她是真正的大数据。那这个。哦，像我们住医院的时候，最不能得罪的是护士，因为每一个护士在护士之后，不停地讲哪个病房的病人最凶、最讨厌什么的，然后马上全医院都知道那个病人是黑名单。所以那个家庭主妇传话能力是不得了的啊、哦。那所以呢，这个很喜欢串门子的家庭主妇，或者说这一条很喜欢多管闲事的胆经，如果一个女人她在感冒的时候刚好遇到有月经，那这条少阳经就会主动的说，哎呀，你有这个感冒的病情要丢掉，对不对？那我帮你提到子宫去丢掉。就是他说，也就是我从前这个故事情节还真的不是只有张董姐书里发生的事。从前我在台北的那个一通街的老家曾经租给一个房客，那个房因为后来我们台北是改成那个丢垃圾要收钱的，就是每个垃圾袋要算钱的，所以呢，但是新竹以南好像还没有要收钱，所以那个时候他刚好有一个朋友啊，住在新竹，刚刚往来台北，他就每一次家里面垃圾累积到那个量，就拜托朋友再回新竹去丢，去省那个垃圾袋钱。哦，所以这个故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的跟才那个热舞学士是有那个画面的记忆，所以这个很热心助人的那个邵阳金。就说来来来，我帮你把这个病邪带到那个有月经的那个子宫去丢进那个血室里面，那血室反正等一下就要啪就喷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病邪就一起丢出去就好啦。可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家庭主妇是只顾着八婆，没有去注意垃圾车是几点开走，所以她提着那一团病邪走到那里的时候，月经结束了，垃圾车已经走了，垃圾车走掉了。然后这个女人呢，就子宫一团热血，然后这个女人就开始要淤血，要发疯，那个乒乓乓阵就出来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因此，这个所谓的热入血是，就是如果这个女生刚好是刚要来月经的时候感冒，通常这个病邪就会顺顺的从月经走掉了。可是如果差个几天，那个病邪都丢到少阳经了。可是，这个人的月经又刚好到最后一天结束了，那个病邪就常常留在少阳经上面了。而且因为它已经传到子宫的几率是有，所以它会可能子宫开始因为过热开始有淤血，开始出现糖合成心糖症，甚至体糖糖症，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像我打过的女生的脉啊，常常一个女生她是一般般的什么桂枝汤症或者葛根汤症，或一把到脉，觉得哎，怎么都变弦脉了，变成少阳脉了？我就说，哎，是不是月经来？他说对对，通常都是对对对，就是女生只要一有月经来，感冒就全部都丢到少阳区去了，就不管你有没有垃圾车，这个热心的少阳机都已经帮你把那病邪接过去了。所以如果垃圾车开走了，就月经已经结束了，你感冒还没好，那那个时候通常的感冒都是凝聚在一条少阳经上面。所以用小柴胡汤把它开掉就好了，这样听得懂吗？就这几条是讲这个故事情节。那可是通常这个事情还会有后遗症，就是因为它已经并且已经沾到子宫了，已经热入血室了，所以往往就会因为那个邪热造成你那个下腹有一点淤血。所以有的人呢，就是用小柴胡汤把病邪开掉以后，还会觉得哦异常的心情不好，或者小腹左腹有压痛，就还会残留这个桃核神气汤症。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先用小柴胡汤把那个邪气开掉，把那个弦脉跟少阳病的主症状拿掉，然后再用桃核神气汤去把那个剩下的淤血略做一点调理，这样可以理解吗？当然你说这个淤血我要用桃红四物汤可不可以？也可以啦，这个地方就不用太挑剔了。或者我要用少腹逐瘀汤可不可以？那也可以，这就是差不多能够调到下腹腔淤血的药都能过关。那再下一个什么什么啊，八十二十七啊，这个地方呢，它是前面是反复论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的脉虽然是沉气的脉， 但是它不是少阴病，就是有一个前面一个乱搞的跟我们管了，就是这个我们只说现状，就是这个人的脉是沉细的脉，那你打到沉细的脉就会觉得，哎，这就是少阴病啊，我是应该开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真武汤什么的啦。的时候，张仲景提醒你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这个人哦，他身上没有汗，只有头有一颗一颗的汗珠。他说，这个身上没有汗，只有头有汗这个现象，不会发生在少阴病。少阴病通常这个人就不太出汗，所以有汗而且只有头汗，你就要想象，只有头汗的意思代表说，他身上的三焦都被塞住了，所以身上的发汗机能很弱。然后那个热热的地方去，只好从头上汗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沉细的脉，确定也不是阳明病，但是呢，整个状况这样也不能叫少阴病，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小柴胡汤啊。那再来下面一个出现小柴胡汤在哪里？嗯，953啊。953呢，他说阳明病啊，发潮热。然后大便是稀的，小便还 OK 的，但是他的胸胁闷胀不去的，可以给他小柴胡汤。那这个地方是说，这个人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像是阳明病中的少阳病。我们刚刚讲到说，小柴胡汤的那个但见一症就是，对不对？有可能是完美的一个桂枝葛根麻黄汤症里面多了一个柴胡症，那个感冒就桂枝葛根麻黄汤都医不好了，要用小柴胡汤。这是临床上是这样子。那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看起来是完美的白虎汤症，甚至已经是承气汤症了，可是这个人还多了一个肋骨闷痛，那还是有可能阳明病的方都没有用了，要从小白虎汤开掉。好，这是一个可能性。然后下面的954条讲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影响到这个人的中医的出手路数。因为上次在那个深圳的那个平抑方剂的课，就有一个同学因为这件事情小小的跟我嘴到一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一个人是这个觉得很主观觉得很热，然后有很多这个汗的阳明病的状态，或者说这个阳明病的患者，因为阳明病也包括不大便，对不对？这个人是个便秘的患者，那这个便秘的患者呢，他身上觉得塞塞的，然后他大便有点大不出来，你会觉得他又怕热，那应该是阳明病了。可是这个阳明的患者，他有几个疑点，一个是有一点想吐的，如果你一直在吐，那这个一直在吐这件事情不太像阳明病，这是可疑点之一。然后第二个可疑点之二是他的舌苔却是白的，就是有一层白舌苔。那因为标准的阳明病都是干热型的，所以阳明病的舌苔应该是黄而裂开的。就是黄而有裂的才是标准的阳明病的舌苔。因此这个对对，我刚刚一瞬间闪到一件事，前面一堂课有讲到那个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那些东西，对不对？如果用在感冒的话，就是那个泻心汤症是特别对到你们说小孩子那个口腔会破溃的那个感冒，那个我们台湾叫肠病毒，你们大陆叫 手足口 就是那个泻心汤是在临床上，就比如说我说一般这个我们每次卫生单位会发警报的那个恶性流感，常常是用大青龙汤刚好挡下来。那同样的，小孩的那种感冒，常常是用这个半夏泻心汤或者是用甘草泻心汤可以收摊，但是这只是收摊。那因为就像女人月经期感冒，多半都会转成柴胡症，而小孩子感冒也多半是小柴胡汤起手方，因为或者我们用那个非常非常玄学的观点，就是小孩的整个人的能量就是非常少阳的能量，就小孩的能量是比较强烈的少阳相火的能量，因为他的这个人是处在密集的灵魂人不断的具象化成肉体人这个过程，所以他的能量主轴是少阳区。因此小孩子的少阳区如果有邪而干扰的话，通常就小孩子什么病都用小柴胡汤来治。那反过来说，有一个专门补强少阳相火的药叫做黄芪。黄芪在《神农本草经》写说， 诸小儿百病，就是小孩子什么地方不好，你吃黄芪，他的全身的能量都会被调节得比较好，是这样的一个倾向。那这个地方给小柴胡汤呢，当中我们就解释说，这个人的舌苔啊，有一点白，有一点厚。那这个白舌苔的理由，当然这个地方的张孔年黑盒子他没有讲，但是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三焦有水淤在那里的，就是三焦有湿，舌苔白，就是舌苔白代表身体有湿气嘛，对不对？只是这个湿气是在三焦的，所以呢，你用了小柴胡汤以后啊，把这个三焦水道打通了的时候，当然有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用五灵散不能打通三焦水道？好像也可以，但是这个是不感冒的状态下，五灵散蛮好用的。那感冒的状态下，当然你吃一颗灵散，不是就小柴胡加五灵散嘛，柴灵汤。那小柴胡汤打通了这个水道以后，水舒服的上来了，然后这个嘴巴就不渴了，然后水继续下去，大便就不干了，便秘也就解除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说，你看起来以为是口干怕热便秘的阳明病，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一个少阳病造成的水道不通而假扮出来的阳明病，而它的最重要的关键点在于舌上有白苔。所以我说在深圳的课，有同学跟我好像有一点怼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很多，就不只是个同学，很多同学都习惯性的觉得，哎，我的舌苔白，我舌苔有点白腻啊，所以我是人体质比较湿，所以呢，我就要多吃什么薏仁粥啊，或者药物要吃什么去皮湿的平胃散啊，这样一直吃一直吃，这样的故事型的同学能够理解嘛，对不对？因为会觉得舌苔那么白白厚厚的，好像身体不是很好，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舌苔白腻这件事情，这个脾胃中焦湿固然会有，可是少阳水道不通也会有。所以那个同学比较跟我强调说，他是要如何吃这个去脾胃湿的药来调理比较好的时候，那我把一下他的脉，他的脉是比较偏咸的，而且那同学跟我讲说，他其实就是那种早上刚起来一吃一点早点就容易拉肚子那种人，那个也非常像是胆割掉的人会有的生理反应。所以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人他说他是脾胃湿，但是我就觉得说不定有少阳的三焦水道塞住的可能性存在，可能不一定是绝对的脾胃湿。那这个像一个，如果是一个老中医，如果他的那个基本功架就是伤寒论的话，比如说像是四川的陈绍土老先生的话，他就是看到舌苔白厚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清少阳。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伤寒攻架的人，你看到舌苔白厚的时候，你会第一个想到的是去脾湿，这样子。所以当有这样一个冲突点的时候，我比较会考虑的是去脾湿的标准方，比如说这个平胃散好了。那平胃散其实比较能够确诊的主症并不是脾湿，而是湿气造成的脾阴实，乃至于这个人就是全身不想，我说善不如坐，坐不如躺，躺着最好也不要动啊，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或者是有的人哈，是忽然之间会肌无力，就是比如说不严重的是，这个人早上起来哦，他的有一个眼角是垮掉的，好像眼皮抬不起来那种感觉。那更严重的就是不良于行那种。那中医的近代研究就是发现说，像所谓的重症肌无力，整个人都好像完全肌肉都不能用力，然后整个人就瘫在那边那样的患者，那中医曾经认为说啊，这个肌无力是因为元气下陷，所以整个人垮掉了。所以那身体元气不是用补中益气汤吗？结果临床的试验是发现补中益气汤这个把元气调上来的招数不太有用，可是用那个去除脾湿或这个湿气造成的脾阴实的那个平胃散是有效的。所以那个脾湿的症状，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你说的舌苔白。但不能说绝对不会有，我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不能有把握的话，你可以稍微吃一点什么薏仁粥啊、平胃散，看看舌头有没有变淡嘛。如果这一路没有变淡，就那一路嘛。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脉象来说，脾湿的脉是脾胃脉沉沉塌塌的，打起来是跳的不是很流利的， 但如果是少阳的脉的话，那就全身全身脉都偏显一点了啊，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当然如果讲到这些东西的话，就好像会让如果同学是伤寒论的初学者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啊，伤寒论学起来好累哦，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呢，就如果你的这一辈子还想要经营你的中医的医术的话，就是我上课的讲的，就是每一件小事情都要记得它存在。我没有让你背这本书，那就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那因为这些地方都记得了，你的基本功架才能安稳。不然的话，就好像你打一个拳啊，今天这个拳上明拳什么的，你好像大部分的地方都摆对了，可是你的跳明拳就这边翘两个手指头，不知道在摆什么，那整个拳架就毁了。就是有时候会有那样的感觉，所以这些毛毛扎扎的地方还是要稍微修干净一点。那再下一个有什么小窗户什么的在什么地方？ 十之四。 其实阳明篇上还有个什么三阳合并属少阳这样子，那个在哪里？没关系，不找了。十之四就是到达少阳篇的本篇了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少阳篇这样顺过一遍啊。少阳篇的本篇是这样，张仲景给的少阳病的本病是口苦咽干目眩。然后，哦对了，我刚刚说还有一个小窗户，好像不知道哪里说还有点闪过去，不过我们不找了。简单来讲是，刚才你说三阳合并，木合泽害，小窗户是这样。就是那在哪里啊？哦，不晓得。 接下来 啊。 就少阳。 没关系啦，因为那个条文在边上有一点。哦，十之七啊。 十之七。 哦，好，那有了，就是标准的少阳病，张仲景就说是口苦咽干目眩。那当然这种的就脉一定是咸的了，不会像那个藏在太阳病里面的脉还是浮的，或者藏在阳明病里面脉还是宏大的，就是这是标准的。然后呢，他说这个人如果是少阳病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人会那个耳朵听声音听流眼好像盖过一层，然后少阳镜会影响到让眼睛看起来比较红，但这些都不是太重要的辨证点了，所以就知道一下就好，就是可有可无的辨证点。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患者的话，那胸中闷或者烦啊，这是通常会有。他说不可以用吐法或者下法，他说用了吐法或下法，这人会变成心悸，加上很容易受惊吓。也就是这个人虽然因为这个是在汉朝的时空环境讲这个话，因为汉朝的那个一般的所谓张仲景认为的庸医，就是只要看到人这里塞住那里塞住，就赶快去拉一下把它打通就好了。就是说这种时候就是小柴胡汤的世界是自己那个肠胃道的神经的那个连属关系的失调，这个不是你那天冲肠胃道洗干净就解决的事情。但是就张仲景在认为说这不同的事情。那所以这一类的病呢，张仲景认为说这个少阳病呢不要用发汗法，一发汗人就干掉，干到病人高烧说胡话。他说这个就代表都已经把阳明区也烧坏了，也弄干掉了。那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张仲景那边让后代医家觉得少阳病不能用汗法，不能用下法，不能用吐法，只能用和解法，这样子。就他的那个邪气的处理，是因为我们从太阳病的处理会可以看到，他是发一点汗把邪气退出去，对不对？从阳明病的处理，白虎汤是发一点汗，承气汤是向下拉，对不对？或者中间掺杂的几个方式，吐方也可以把邪气吐出去，或者是出血也可以，是不是？就邪气总是要有一个出口嘛，对不对？但是到了三阴病，太阴跟少阴跟厥阴，就邪气都没有再找出口了，都好像是把邪气造成的破洞修补起来的感觉，就三阴病没有再特别帮邪气找出口，所以有一点像是。这有点像是背景跟物件的问题，就是金庸小说那个什么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下联我觉得可能是黑人半夜捉乌鸦之类的，就是当你的背景叫做三阳的时候，这个病邪是一个多出来的东西；当你的背景叫做三阴的时候，这个病邪是一个缺一块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在三阴的世界，病邪是它少了什么东西，少掉什么功能是这个病邪；但是在三阳的话，就这边多了什么邪气在那个多出来的那个背景跟物件的相关性。那 所以呢，小船无汤就是不借汉法，不借兔法，不借下法，只看着跟他聊一聊就把病邪给灭了。那你就想想看，这个力道有多大呀？就是，就直接掐碎你，捏爆你。就小船无汤就是这种东西，你觉得好温和哈、啊？没有发出声音，哎，都没有看到隔壁在吵架耶。其实已经有人已经出现尸体了，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方法，就是吓人的。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上阳变成上阳的话，通常胁下就会闷痛啊，然后会一直反胃，反胃不能吃饭，往上寒热，然后脉又沉又弦，这样的人喝汤汤，这也是很标准的财务症。然后另外就是。少阳的一个杂病啊，柴胡少了只是甘草汤。那这个呢，是这个人动不动就好像有东西顶下来啊，然后现在呢胁下也闷痛，甚至就一直呕吐，然后这代表他的胆气就把它降下来，就要用柴胡少了只是甘草汤来调节它。那我们这个课一开始有讲，一开始在举例说，哎，我可以很快的教你怎么处理胆结石，会想到这个方，对不对？就是芍药让管子松开，枳实让管子收紧，就是会好像按摩一样，把胆结石帮忙挤出来。那这时候再加一点芒硝啊，加一点什么鸡内金啊那些东西帮忙化石头，那这样子就是一个胆结石的保养方。所以张仲景说的这个主症并不是不对，而是我们一般用这个方的时候没有到那么严重。这个就是稍微让肠道的那个情报整合顺畅的方子，然后又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六气之病的时候，有一个说什么打到这个肝胆的时候，会人会口苦，喜欢叹气，对不对？那个也是这个汤，那就是这些很喜欢叹气的那种心情，胆气郁结的，造成消化失调的。其实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临床上面最容易开的辩证点是，这个人吃了饭之后就整个肚子都怪，这里难过那里难过，就是吃饱了饭以后肚子这里那里会开始有点痛痛的，这是最容易开的。但是你说这个消化道的情道连属关系失调，如果这个人是因为胆囊拿掉了，所以就是早上起来一吃早饭或者吃到一点油的就要拉肚子，这样的故事情节的话，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就不是很恰当，因为柴胡剂长期吃不太妙。它剂算是短期有效，可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胆囊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不吃它又回来，那你天天吃就不行了，是不是？柴胡剂这样天天吃，我觉得对人的损害日积月累还是很可怕的。所以如果是胆囊拿掉的人，我们就用温胆汤还他半个胆吧。那温胆汤它的存在价值是，唐朝的时候医书说胆太寒人就不能睡觉，所以要温他的胆。但是温胆汤其实里面用的药物都是清这个三焦热的药，所以这个跟寒热的向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主要它是用那种，因为三焦算是人的膜嘛，对不对？所以它用竹皮下面那个竹膜。来当做这个引经药，然后来清掉这个三焦里面的热痰。那么温胆汤，因为它对于它本来的主治是治疗失眠，所以呢，这个清热除痰的这个三焦药治疗失眠，它本身有一点创，它这个方剂的存在意义有一点点像是，如果你用张仲景的方法，你要去区分这个病人是柴胡汤、小柴胡汤。这个病人是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这个病人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但是你用个温胆汤好像差不多都能治到，就是一个比较好像一个好用点的中成药，就每一个项目都没有那些专对性的方那么强，但是大约都有效，而且副作用也比较小的一个温胆汤。那就好像张元素创九味羌活汤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九味羌活汤真的没有办法跟桂枝汤、麻黄汤比强度，但是他说对于一个医术还没办法分得那么仔细的人，这种不太强但是打倒包围的方剂会用起来相对好用一些，这是张元素那时候创方的时候的看法。所以如果是遇到胆囊拿掉的人，那个吃一点油都不行，早上起来吃一点什么东西很容易拉肚子的人，那每天吃一点科学重要的温胆汤， 那倒是相当能够好转。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同学讲一下，那好像我们有时候开药真的是就同样的字乱用一通啊，所以就会觉得生麻就是身体的那个，所以如果脾脏被割掉就吃归脾脏。而事实上在西药的药理是相通的，因为归脾汤让红血球能够不要那么多的被分解掉，让红血球的保护期限延长，不要被分解掉，那肝脏没有那么多分解不完的红血球就不会叫脾脏去辛苦，所以这样就不需要脾脏。所以就是大概是啊，其实我泡回西药好像还是有点意义在。然后再来他说，如果这个人用了汗吐下什么法，就是已经不是柴胡症，那就不用再用柴胡汤了。就是不管一开始是不是柴胡症，但是已经被乱搞到已经不是柴胡症了，就不要用了。然后再来一条，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是三阳合并，脉又浮又大，而且是三阳合并的脉，因为病气的邪气量很大，所以上关下，就你好像寸关尺都塞得满满的。那这个时候，那个你觉得哦，不，上关下的意思啊，这个你的，你觉得你的关脉啊，有一头凸出来的。凸到寸脉的一大坨，那他说这个你要观察一下，如果他是一睡着就出一身汗，那把他的三焦给闷住了，这种情况下用小柴胡汤去开三焦，就是把上焦打通，那当然这也不是常常有的，但是这个东西要反过来说啊，就是温胆汤是失眠嘛，对不对？那小柴胡汤是治某一个向度的嗜睡。就是他因为中国人认为胆经会管到人要不要睡觉这件事情，所以说什么十一点是胆经的时间要睡觉这件事情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因为他古医书从来没有看到过十一点到了胆经，那古医书没有十一点这是当然的，但是就是说古医书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胆经的时间要睡觉这件事情，就这个江湖说法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开始的？各位同学，有没有年纪比我长的，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 好， 应该睡得更早，古人应该睡得非常非常好，不到几天一黑 就。你没有在回答我问题，就是话什么时候开始讲的？ 黄帝内经里面讲的。 黄帝内经里面讲说，到了胆经时间要睡觉吗？ 对呀、 啊。 那只是说胆经的。 黄帝内经也提到过。 我跟你讲，黄帝内经是说胆经是十一点到一点，人的这个营气循行到胆经，对不对？ 对。 可是，九点到十一点是循行三焦经，对不对？ 对。 那七点到九点循行哪里啊？我都忘记了。心包经，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不七点就睡觉，连心包一起保养呢？ 这是中医的那个人家养生那个讲的《黄帝内经》的讲解。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家，他讲解《黄帝内经》。告诉你，从《黄帝内经》得到结论，十一点要睡觉，对不对？ 对。 那《黄帝内经》是哪里这样告诉我们的？ 他讲、 啊， 那个就是子时或者丑时睡要休息的时候这样提到过的。 哦，我有点不了哎。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真正的出处在哪里？ 真正的出处。 当然你可以理所当然说人本来晚上就要睡觉，这个我 OK，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今天是做一个比较学术性的探讨的话，这东西真正的出处在哪里？而且古时候的人睡得更早啊，就是从三焦经开始保养啊。那我今天之所以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这件事情的奇妙之处啊，是因为我觉得胆经是有一个特质，就它跟人能不能好睡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在想说，可能是垂直的理论被当成平行的理论这件事情，就是好比说，如果今天因为胆经的能力就是自我侦测、自我反馈系统嘛，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哈，他已经年纪大了，气血都很虚了，那他就有可能哦，睡眠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胆经会把他惊醒，因为胆经的自我侦测功能会觉得，他的身体机能越来越缓慢，越来越缓慢。再缓慢，心跳就会停止了，赶快摇起来一下。所以老人家睡不深，乱行一通，这是胆经的作用。那小柴胡这个柴胡症的时候，他说，但欲眠睡，木合则汗，就他的自律神经有混乱的时候，他有可能呈现的症状，其之一是他的这个 身体是那个就是超级爱睡觉，然后三焦有热，然后这个热是一睡觉切换到自律神经上端副交感就很寒。那另外呢，应该说来自于《内经》或者是中医标准版本的五脏六腑观点是说，胆经或者说胆这个东西寒了人就难睡，热了人就嗜睡，就中医里面有的这个经典论述是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胆经很关系到一个人是失眠还是嗜睡，这个事情是中医经典有的。但是是不是因为胆经跟睡眠是如此的有关系，所以慢慢大家就把这个观点我们会贯通成胆经的时间应该睡觉呢？所以这个东西真正的出处究竟在哪里啊？还是因为我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我就姑且存疑一下好了。我没有再告诉你应该不要睡啊，我只是说这个论点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不由自主的有点好奇。 我觉得有一个台湾人写了一个《人体使用手册》，他说那个人，他是做了研究，就是人深度睡眠，一个是排毒造血的那段时间，就是11点到，好像10:50还是10:50到那个3点多钟。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哎。 他就说一句， 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么来的，就他是提出了那个科学研究，说人体的那个造血功能那个周期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一定要深度睡眠，好像是这么来的。那不好意思，五点了，我们先下课好不好？啊，明天再说了。